咧系呢两年都系喺三藩市里边嚟到系工作，咁所以咧有阵时我都会系留意美国特别系三藩市一啲嘅新闻啊，包括体育啊。喺体育嗰方面，特别呢一个嘅 NBA 嗰个嘅篮球赛，嗱，翻三藩市呢一个啊金州勇士队啊，或者系叫做系 Golden State Warriors 啊呢一队嘅篮球队咧 ，NBA 咧哦好犀利嘅，啊，因为咧最近嘅系四届，佢攞咗三届嘅冠军。啊，咁啊，所以能够囊括咗三届嘅 NBA， 咁啊，实力系非凡啊。咁呢一队叫做金州勇士队里边嘅灵魂啊，即系或者我哋公认最好波嗰个咧，就系边一个咧？啊，就系呢一个系 Stephen Curry 啊，呢个 Steph Curry 啊。咁啊，另外有一个咧就。其实都很好波嘅，咁但系咧，佢就俾嗰个嘅锋芒，就俾呢个 Steph Curry 咧就盖过晒，系呢个叫做系 Kevin Durant 啊，咁啊，即系中意睇篮球咧，一定系识噶啦，即系譬如有 Isaac 嗰啲咧，你同佢讲 NBA 咧，佢好多嘢讲噶啦，啊，咁啊，嗱，佢系呢一个 Kevin Durant 咧，系对成支嘅系金州勇士队嗰个贡献咧，其实好大。啊，咁但系当佢有一次系接受呢一个访问嘅时候，呢、这个 Kevin Durant 啊，佢接受访问嘅时候咧，佢话佢肯定佢自己唔系球队当中最重要嘅一个。嗱，佢话咧，I'm not a leader， 即系话我唔系一个嘅领袖。啊，又或者咧 ，I don't want to be a leader， 我唔想做一个嘅领袖。啊，佢。其实就是想告诉人听，如果你是想找领袖的时候呢，就是这个 Steph Curry， 就是这个。他我不似好得他，就是说呢，我不是那些就是说嗌人是哎你 stand behind me and follow me， 他不是，他说他不是那种的人。啊，所以他自己虽然他承认他自己在球队里面呢是有很大的贡献，但是他说他自己不是一个 leader， 他不是一个的领袖。啊，那若果我们看的时候，其实我们都觉得他是一个的领袖。啊，我为什么是讲这个的或者是这个篮球队呢，又或者为什么是讲这个的 Kevin Durant 呢？因为呢很多时候今天教会也很多人就说我自己不是领袖。啊，你不要叫我做领袖。啊，我不是一个 leader，所以若果很多时候若果他说不是一个 leader 的时候，可能他不敢去承担一些的侍奉，又或者不敢去参与一些的侍奉。啊，今天我们看一个的圣经人物，这个的圣经人物呢，我们又觉得肯定他都不是一个的领袖。啊，但是他所做的，他所贡献的，比其他任何一个的领袖一点都不逊色，因为他的主动，因为他那种的热诚，因为他那种的信服，啊，也都他那种的属灵的眼光，以致他所做的，如果我夸张一点来到他讲的话呢，是改写了人类的历史。啊，当我讲到是主耶稣那十二个门徒的时候，不知道在你那个的脑海里面，你是立刻浮现了哪一个出来？啊，可能立刻浮现的就是西门彼得，因为这个的彼得呢，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天生的领袖。但是这个的彼得弊又弊在什么呢？弊在呢就是说呢，很多时候他都大声夹冇准。啊，讲了之后呢，哎呀，原来呢是讲错嘢。啊，咁佢曾经话呢，我同主耶稣话，我就算我同你去死我都愿意。啊，我就算同你去，就算其他人唔去认你，我 一定不会不认你啊。点知咧，冇几耐之后咧，佢喺一个嘅系少少嘅侍女面前咧，佢居然系三次不认主。咁大家都知道噶啦。啊，除咗呢一个彼得之外，大家可能嘅浮现另外一个嘅可能门徒就系、可能系约翰。约翰再加埋佢嘅哥哥就叫做系雅各。啊，咁佢哋彼得、约翰、雅各啊，呢三个咧就系被称为主耶稣所系最爱嘅呢一个嘅门徒啊，最爱嘅门徒啊。呢一个嘅约翰咧，我哋都知道佢曾经写过约翰福音，写过约翰一二三书，亦都写过启示录啊。咁佢更加咧系俾主耶稣咧就委以重任，有咩重任咧？就系话咧去照顾佢肉身上边的妈妈。而雅各即是说是约翰的哥哥，雅各他后来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但是他很早就为主殉道。雅各、彼得、约翰这三个人呢，我们被称为在圣经里面呢是三巨头。这三个人呢，因为呢他被主耶稣是带上去山上边，跟住咧主耶稣就系嗰个嘅登山变像啊，即系嗰个嘅容貌改变啊。佢呢三个门徒喺当中啊，另外咧亦都系主耶稣带咗呢三个门徒咧，系去客西马尼园祷告。咁、所以呢三个人物我哋都其实好熟悉啊。除咗呢三个人物之外，跟住我哋可能系熟悉边一个啊？或者系嗰个叫马太啦啊？呢个马太咧就喺税局嗰度做嘅。他呢就专系帮嗰啲嘅罗马人呢系收税。咁、但佢信咗主之后呢，佢话呢我呃过边一个人我就四倍还返俾佢。咁、所以呢一个嘅系马太亦都系我哋熟悉一个人。跟住有多马啦，多马大家一定知㗎啦，好多疑嘅，乜佢都怀疑，乜佢都话呢要睇嗰个嘅证据。仲有除了是马太、多马，可能数到犹大了。犹大呢这个我们都很熟悉啊，当然卖主耶稣啊。但是讲开又讲，犹大呢我们呢发觉呢，我做了这么多年基督徒呢，我都没见过人有改个名字改犹大的。不知道为什么没人，即11个使徒呢，个个都有人改过他的名字，但犹大就没人改过犹大。可能啲人咧都唔想同阿犹大咧系沾上任何嘅关系。咁跟住咁数落去嘅时候咧，可能啊，仲有边一个门徒啊？仲有就系呢一个安德烈啦。啊，呢、这个安德烈咧，好多时候咧喺圣经里边就收埋一角，即系唔好角佢嘅安德烈。啊，冇错，主耶稣嘅十二使徒当中有一个就叫做安德烈。每一次他很少记载，但是每一次如果是提及这个安德烈的时候，你留意一下，绝大部分呢都加上一句，就是说安德烈就是彼得的兄弟，或者安德烈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那就是说呢，安德烈经常都是在这个的彼得那个的阴影之下。人哋咧，净系一定要提埋佢哥哥彼得个名咧，先至可能谂翻起安德烈。咁、所以我哋发觉系安德烈啊，佢经常都系喺呢一个嘅彼得个恩名之下。而彼得同埋安德烈呢一对嘅兄弟，系主耶稣系最初呼召嘅第一对嘅兄弟。喺新约圣经里边，其实记载安德烈系好少。是单独的出现啊，他的光芒我们都知道的，永远都不及得他哥哥是彼得那么重要。而安德烈也都是在新约的书信当中呢，又或者在任何的、其他的文献里面呢，都没有记载到安德烈有些什么的那个的书卷是用他的名来到记载啊。用我们现在那个的或者是说话来讲呢， 可以咁样去形容安德烈。安德烈咧系一个好安静，又或者系好低调嘅一个嘅人。但系安德烈喺圣经里边，其实佢有几件嘅事情，或者几件嘅事迹，去记载到系值得我哋系到学习，亦都系值得我哋都系钦佩嘅。咁我哋喺圣经当中，我哋去睇一睇唯一记载系关于安德烈嗰个嘅短短有三次嘅特别嘅事件啊，呢三段记载嘅说话啊，我哋睇到其实安德烈系做紧同一件事，三样嘅事迹系做紧同一件事，就系话佢带人去到耶稣嘅面前啊，佢系让人自己亲自嘅去遇见神，去遇见耶稣。第一方面，或者第一段的记载，就是说讲到是在约翰福音，正话是 Ken 帮我读出来的，就是约翰福音一章四十至四十二节，就是作为做细佬的这个安德烈，就带哥哥去到耶稣的面前。我先讲一点点的背景，我们都可以知道究竟是怎样。圣经里面记载到安德烈，其实他最初他是施洗约翰的门徒来的，他最初是跟随这个施洗约翰。但是呢，如果你看圣经记载，跟随施洗约翰呢不容易的，因为这个施洗约翰住在哪里？住在旷野，就是说呢，你跟着他， 你想找间屋住都没有，即是没有瓦遮头的。如果你跟着这个的是约翰，更加就是说呢，这个约翰呢，他怎么的？怪怪的，圣经形容他呢，就是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什么？吃蝗虫，吃野物。就是说呢，这个的施洗约翰同普通人不同，除了瞓街之外呢，可能他是吃一些的这些的蝗虫野物。今日我哋咧物质丰富，我哋觉得可能咧蝗虫野物或者系嗰啲健康食品啊 ，organic food 啊，咁但系咧，如果喺翻嗰个年代咧，就真系其实呢一啲嘅食物咧，我哋发觉系好原始，好原始啊，亦都系咧好朴素嘅一个嘅模式啊。可能呢啲嘢系有益，但系喺嗰阵时嚟讲咧，系可能你冇钱啦。我们先吃这些原始的东西。当主耶稣初初出来的时候，他在约旦河接受了这个施洗约翰那个的是受洗。施洗约翰他并且公开来到向众人说，他说指着耶稣，他说这个就是神的羔羊，他是担当了我们的罪孽，他亦都是并且是改变这个的世界。其实施洗约翰当公开这么说的时候，其中一个听的就是这个的安德烈。或者其实施洗约翰就是说呢，其实暗示给安德烈听，就是说你可以去跟从这个是更加伟大的耶稣基督，你在他的传道的事工上面去协助他。当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即是安德烈和这个的约翰，圣经没有讲到是约翰，但是我们都估计就是约翰他自己，在约翰福音里面就是约翰他自己。安德烈和这个的施洗约翰和这个的使徒约翰，他们跟从主的时候，你看回个经文，如果是之前的时候三十八节，他跟从主的时候是怎样呢？初初就是说呢，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初初当我第一次即预备的时候，一看的时候，看这段经文发觉好像很奇怪，很奇怪，就是说呢，这两个人，即安德烈和这个的使徒约翰他们去跟从他的时候，主耶稣好像是问什么？你们要什么？即有少少是，喂，你两个究竟想怎样？你想要什么东西？好像不客气这样，有点不客气。但是若果我们看回约翰福音， 很多时候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说话呢，是有很多一个更加深层的一个属灵意义。当讲是重生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不是讲在妈妈的肚里面再出来一次，不是这样的意思。当讲到是光明和黑暗的时候，它不是讲那些的灯光或者那个太阳那个的光度有几咁强，又或者不是讲紧啊冇开灯的时候几咁黑暗，佢唔系讲嗰啲，佢系讲紧咩啊？系讲紧主耶稣嚟嘅时候，佢就系嗰个嘅，佢就系嗰个嘅光明啊！当喺罪恶当中嘅时候，我哋就喺嗰个黑暗当中。咁即系话咧，好多时候约翰福音里边嘅约翰，佢系用唔同嘅一啲嘅字眼嚟到表达佢另外一个嘅深层啲嘅属灵嗰个嘅意义。当在这里主耶稣说你们要什么的时候，你们要什么，即是你们要什么的时候，其实他是跟安德烈说，就说安德烈，你的人生当中究竟是在找什么东西，安德烈，你的生命当中你是想得着什么东西。这个其实就是主耶稣所想跟安德烈所说的说话。但是下去的时候，你又发觉跟住呢一个嘅他们，即系话安德烈同埋呢一个嘅使徒约翰，啊，佢哋又好怪，话拉比你在哪里住？啊，即系话咧，其实我哋听落去，咦，系咪问紧因为跟呢个耶稣，系咪问紧佢阿老师？咁究竟你系住喺Holiday Inn 定系住喺 Sheraton 咧？啊，系咪咁嘅意思咧？不是这样的意思，安德烈和这个使徒约翰，他不是这样的意思。在那个的经文的里面，其实告诉我们什么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主耶稣，究竟你的生命是这么特别，究竟在你的里面有些什么东西，有些什么东西是我们可以知道的，又或者我很想认识你的生活模式，即安德烈，其实就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跟主耶稣说，但译了出来就是你哪里住，我们又看过深层的属灵意的时候又不同了。主耶稣跟着说，你们来看，很简单，你想知道我的心里面究竟是怎样，又或者我心里面，我生命里面有些什么特别的时候，又甚至乎你想认识我的生活模式的时候，来啊，你来跟我一起住，你跟着我，来看一看，跟着呢，我们在圣经里面就记载到，在那一天呢，安德烈和约翰就跟主耶稣是有一晚是一起的时间，圣经没有记载到在那一天的里面究竟主耶稣和安德烈和这个的使徒约翰究竟谈过什么偈，究竟是做过什么事，没有说到。但是很清楚，经过一日的相处之后，因着基督与他们同在，也都因着圣灵与他们的同在给他们光照，安德烈的生命因此得着改变，安德烈的生命得着转化，这个是我们所知道的。当安德烈他成为主耶稣的门徒之后，他有些什么行动呢？圣经这样记载，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他记载到就是说，圣经就说，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尼赛亚了，尼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然后四十二就是说，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很简单，安德烈当他信了主之后，当他遇见耶稣之后，他就是说，告诉我听，我遇见了这个尼赛亚，我遇见了我们以色列民族一路所寻找的这个的尼赛亚，这个的基督，于是他就带他哥哥 去到耶稣的面前。啊，这个就是圣经来到记载。咁跟住主耶稣就系话同彼得讲，你要成为基法。啊，呢件事之后，我睇到彼得整个人都改变咗。有圣经里边记载好多系关于彼得嘅事迹，亦都记载咗好多关于彼得生命嗰种嘅转变。佢同以前就不再一样，并且彼得因着安德烈带佢去见主耶稣，以致佢成为一个。其中一个最伟大的使徒之一。这三节的圣经里面，四十节到四十二节，安德烈所做的其实我们都可以做。安德烈他可能他知道呢，他自己的口才不好，他可能呢知道自己可能开口夹着利，所以呢更加就是阿哥这么厉害，阿哥说话这么厉害，我说一句阿哥实驳我十句。啊，所以呢他都不敢跟他传福音。啊，你发觉圣经呢就没有记载到呢是安德烈跟他呢就讲福音，安德烈呢也都没有呢是尝试去说服这个的彼得来到去信主，没有的。他只是做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这件很简单的事情就是说他将他哥哥就带到去耶稣基督的面前。啊，他知道他自己可能没办法改变哥哥，但他知道他所信的这个的基督，他有方法，他可以改变他的哥哥，他可以做出他不可以做的事情。事情就这样发生了，那个安德烈就这样了。安德烈带这个的彼得去到耶稣的面前之后，彼得和安德烈也都是了，他跟住放下他的一切，他整个人的奉献，他亦都是从此是跟从主，跟从这个耶稣基督。所以很简单，三节经文就告诉我们，若果不是安德烈的缘故，若果不是安德烈有这个的行动，教会的历史可能改写，教会亦都不会有彼得这个是这么伟大的使徒来到是记载，让我们今天可以读到这里，让我们看到就是说，你可能是你没有把握去跟人去传福音，你没有把握可以将这个的福音很清楚的跟人来到去讲，但是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听，就是说你可以带你的家人，可以带你的朋友，可以带你的同事，你可以回来教会来到聚会，你让神来到亲自跟他来到说话，又或者你带他来教会，让教会一些的属灵的长辈去跟他传福音，又或者你介绍给牧师听知道，让牧师来到去跟他聊天。很多的方法就是说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我们可以带人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来到让他们认识福音。这一方面我们每一个都可以做。第二方面就是说呢，关于安德烈的故事，就是说大家非常熟悉的了，五饼二鱼这个的故事，就是说安德烈领小孩到耶稣的面前。这个这么简单，正话我读过那段的经文，五饼鱼这个的故事，我想用一点就是另一个形式来到是讲出来。想象一下，我们在温哥华，我们揸车去大概两个钟头到去 Whistler， 威士拿这个很漂亮的一个度假胜地啦。咁啊，好多的你发觉如果在威士拿呢，很多的一些的山峰与山峰之间呢有一些的酒店，有一些的酒店。咁我两年，我想我有两年的夏令会，以前教会呢两年的夏令会都是在 Whistler 的里面，所以我对里面的一些的居住环境呢我都还有少少的印象。假设我们呢夏天的时候呢，我们是一起去这个的威士拿，我们有一个的聚会，下午的时候有一个聚会，当中哇 有五千人，假設啦，我哋全教會有五千人去呢一個嘅聚會啊，去聚會嘅時候咧，我哋發覺如果喺 Whistler 裏邊咧，亦都係有好多嘅山峰與山峰之間好多嘅平地啊，咁咧有少少似咧昔日啊主耶穌咧喺呢一個嘅加利利嘅山上邊咧嚟到同呢五千人嚟到傳道一樣。啊！呢、这、一個加利利咧，可以咧，亦都係咧望到咧嗰個嘅海邊啊！咁啊，當我哋喺啊五千人喺當中嚟到係去聽到嘅時候嚇，咁、啊、但係咧啊，當主耶穌講完啦，喺 Whistler 講完啦，啊，差唔多咧就點啊？黃昏咯喎，黃昏就食飯嘅啦嘛，係咪？咁啊，但係喺當時嘅環境啊，去到喺山上邊，我哋喺山峰上邊有冇71？又冇麥當勞，又揾唔到嗰啲嘅快餐店，又揾唔到嗰啲可以買嘢食嘅地方。跟住點啊？跟住咧啊，有個細路仔，有個細路仔咧，佢就自己拎咗個兩個咩啊？兩條魚，五個包係咪啊？五餅二魚啊，五個餅兩條魚，咪拎個出嚟，咁啊主耶穌點啊？祝借咗之后咧，咁啊五千人就食饱啦，系咪啊？啊，呢个就系五饼二鱼嘅故事。但系你听嘅时候，你有冇发觉我漏咗一啲嘢啊？我漏啲咩嘢啊？有冇留意啊？吓、啊，我漏咗就系话咧，边一个带呢一个小朋友去到耶稣嘅面前啊？这个小朋友可能呢在人群之中的后面，他自己都不敢出来，得 五个饼两条鱼可能够他自己吃，他都不敢出来。但这个安德烈他知道他亦都知道五饼二鱼根本喂不饱那么多人，根本五千人你天方夜谭。但他怎么做啊？ 他知道自己没办法，但他知道主耶稣有办法，所以他带这个小朋友呢是去到耶稣面前，带主耶稣去到带这个小朋友去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呢，这个的五饼二鱼这个的神迹就得着彰显。所以你会想到整个的事情可以得以成就，今天在四福音书的里面有五饼二鱼这个的事迹记载，其一个很关键的人物是哪一个？就是安德烈，就是安德烈这个的人物。今天所以你听到的信息，我不是讲西门彼得他讲到几咁 powerful 几咁有力，以至三千人五千人信主。今天的讲到也都不是讲约翰成千上万千千万万的人看了这个约翰福音，得了很大的帮助，认识这个的真光。但今天我们都不是讲约翰，今天我们所讲的只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一个很平凡的人，平凡得跟你和我一样而已。但他做了一件非常重要非常大的事情，就是将这个五饼二鱼的小朋友他介绍给耶稣基督来到去认识。如果今天不是安德烈所做的、啊、千千万万的人不知道有这个的神迹，看不到神的大能。所以安德烈所做的是几咁有意义。今天你和我有没有考虑过，就是说带领你身边的人你去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让主耶稣在他身上边来到施行神迹奇事。第三方面就是这个的是领外邦人到耶稣面前。安德烈行动在这一段的经文，就是其实正话没有读出来的，在第三段的经文就是说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至二十二节、啊、这 三节经文就话，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利尼人，他们来到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又是很简单的三节的经文啊。即是话咧，个背景就系当耶稣进入咗呢一个耶路撒冷之后，当时嘅人咧，好多人都好热烈嘅嚟到欢迎主耶稣啊，唱和撒勒，亦都系最后一次。其实喺呢一度咧，系记载到安德烈嘅一啲嘅事迹啊。当中有一啲嘅希律人好奇怪啊，当中有一啲嘅希律人，佢哋好奇怪，佢哋好希望嚟到去见到呢一个嘅耶稣。好希望嚟到去认识佢，啊咁所以呢、这个呢几个希列人咧就去揾腓力，啊另外一个使徒腓力，但系唔知点解使徒腓力咧又去揾安德烈，啊可能咧阿腓力就觉得咧，可能安德烈咧或者佢有其他嘅办法，咁所以咧就先揾安德烈，而安德烈跟住咧就带腓力，亦都带呢几个外邦人咧嚟到去见耶稣，啊于是。安德烈其实他做的事情就跟之前那两次的一样，他带人去到耶稣的面前。希列人是外邦人，跟犹太人不同，安德烈带希列人去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其实让我们看得到，其实我们领人归主，我们带人来到去接受耶稣基督，唔单单净系带我哋屋企人，唔单单净系带我哋嘅朋友，唔单单净系带我哋嘅同事，乃系话普世嘅人，包括啊外国人啊加拿大人，包括系今日啊可能系印度人，可能系一啲嘅印第安人啊，唔同嘅人，其实我哋可以带耶稣基督嘅身上。今天我们要有一个的世界观，我们不是只是在教会四面墙的里面，我们有个世界观，就是说我们要将这个福音是传开去。我们看到安德烈也是，他向一些的外邦人来到传福音，他带去给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改变他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社区里面仍然有很多未认识福音的人，在我们的社区里面，你若果有时间，你翻嚟，你睇翻喺呢一个嘅星期二，喺呢一个食物库，即系教会里边嘅食物库，同埋一啲嘅嗰啲嘅叫 community meal， 即系社区嗰啲嘅聚餐嘅里边，有好多贫穷嘅人，有好多未认识神嘅人，佢哋系需要福音。佢哋唔系中国人，但系唔紧要话，我哋唔系话净系向翻香港人、中国人传福音，佢哋都系耶稣所爱嘅。每一个都是，包括我们中国大陆我们的同胞，可能他们讲普通话跟我们不同，但每一个都是耶稣所爱的。我们有一个世界观，让这个福音来到传开去。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安德烈他的人生，他没有什么特别的丰功伟绩，他也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说讲道很厉害，又或者咧，好似其他嘅使徒可咁样，可以行神迹奇事，可以医病赶鬼，佢冇，佢又冇，好似冇记载有咩特殊嘅恩赐。但安德烈，佢将人带到耶稣嘅面前，啊呢一、这个系一个原来系一个救恩嘅服侍，啊呢一、这个原来系一个一生最重要嘅一个嘅价值，啊更加系一件极美嘅侍奉。你和我都需要向安德烈来到学习。在教会的里面，可能未必全部都是很出众的人，在教会的里面可能未必全部都是领袖人物，领袖的人未必很多，也都不需要全教会都是领袖，但全教会我们要需要一些什么呢？我们需要一些忠于职守， 肯委身俾神嘅一啲嘅弟兄姊妹，每一个都需要能够委身俾神，能够信服神，忠于神所托付嘅每一个我哋都需要。但愿今日安德烈佢嘅行动，佢嘅行动其实记载喺刚才嗰三段嘅经文嘅里边啊，佢嘅行动亦都今日成为我哋嘅行动，帮助我哋喺教会嘅里边，在我们的人生里面不断的成长。好，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每一个都是你所宝贵的，我们自己在过往也都可能是藉着朋友，藉着同事，藉着家人，以致我们可以遇见你，我们可以认识你，我们更加因着你，以致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一生是被改变。求主亦都帮助我们，我们晓得来到分享你这一份的爱，我们晓得将人是带到你的面前，以致让其他的人亦都可以同样的去经历你那个奇妙的大爱。奉耶稣基督名字祈求，阿们。